我头回听说还有这种命，我听过什么水命、火命，我头回听说还有屎命， 啪啪啪啪啪啪一百下，立马现清醒了。 哎呦呦， 就等于是说你现在不清醒是吧？ 我听我清醒， 我抽你一大嘴巴。 我刚才我那一嗓子出来我就清醒了，我跟你说啊。来，大家都清醒一下，今天是工作日啊，大家都醒一醒。然后呢，跟大家今天在路上呢聊点什么样的话题？ 伤感的话题。 因为磊磊啊，突然刚才问我，他说，这个刚才还在问我，他说磊磊说，哎，现在毕业季都是什么时？就是已经过了吗？还是到了吗？ 我记得好像是七月份吧，纷纷的毕业，纷纷的留言，纷纷的离校。 嗯， 大帅说了一句：“得了吧，现在早都。” 毕业季现在是这样，那个早就已经，其实估计学生们早都已经离校了 哦， 因为一般的学校就是七月一号都属于那种就是整个的毕业手续都办完了那种的， 嗯 啊、 嗯 但是其实到现在这个时候，几乎很少会有人。就是怎么说呢？ 还继续留在学校， 留在学校， 除非我估计是没有拿到就是 录取 用工通知书的， 嗯， 三方合同的， 嗯， 有可能。哎，我们那晚是三方合同，现在呢五方。 哎呀呀呀呀！妈哪，现在是这样十方合同，啊，就这四面八方都得办一下，要不然 十方大神 啊。 哎呀， 那个，我们今天就聊一聊跟毕业季有关的话题啊，要聊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各位说一说你毕业多少年了？ 多少年？ 你回想一下，自己和刚毕业的时候都有了哪些变化吧？ 哦，有哪些变化？ 嗯啊，可以从各个方面说一说自己的变化。我就先问问磊哥你吧， 体重。 不，你体重就不要说了， 不说了 就不说了。就是你毕业多少年了？咱们说大学毕业吧。 大学毕业， 嗯， 大学毕业，我应该是毕业18年了。我打120吧，我打120吧， 叔叔， 你是心脏不舒服？ 叔叔啊， 怎么了？ 我原来我和你坐在这，和一位长辈坐在一起做节目， 那你还那么不尊重我，天天给我挖坑，让我往里蹦。 关键智商有点不太符合年纪， 我老了嘛、 啊。就像昨天那个高磊啊，他列出了自己要休假的一个清单啊，过两天他要休假了。 对对对对。 然后当时我女朋友一看说，他怎么能歇这么多天？我说是这样，他那工作快20年了。 对呀、 啊， 我再过2年我就可以休15天了、哦，也就是说我整个一个月都不用来上班。再见。 你现在不就歇了15天吗？这次 15个工作日，15个工作日你在家，周六啊，周日啊， 哦、 再什么什么，就基本歇个23-24天没问题。 哦， 就一个月你都见不着我。那就是2020年的事儿。 哦呀，你都已经算好日子了是吧？我、哦、天哪！所以你觉得你毕业18年了、啊，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8，我觉得我越来越开心了。就是原来之前，其实我是特别真不是开玩笑。 真假的？你这 真的这？ 而且不能这么硬凹啊！真的是啊， 不，这真是 越来越开心了。 原来吧，我是特别内向的一个人。 嫂子，嗯，还开心吗？ 不开心了。你说他干嘛呀？ 来来来，你说你开心，你说说。 就是原来特别内向，不善于跟人交流， 哦、 你知道吧？做主持人这行呢，其实也是怎么讲呢？硬努着来的。哎， 哦、 没想到一考上了。 哦、 然后，但是呢，因为我的性格的局限性，哦、所以老觉得自己好像施展不开。 哎呦， 后来尤其是做了《我们出发吧》节目， 哦、 你知道吗、 哦？ 我就天天狂耍，就觉得好开心啊！ 你别说遇到这个。遇到我是不是 啊？7:38了，说点别的吧。 哎，说点别的，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各位啊，可以一起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说一说你毕业多久了？然后呢，这些年就是现在的你和刚毕业时候的你，你觉得有哪些特别的变化？ 对，特别大的变化 啊， 各个方面都可以， 让你可以跟我们说的变化， 是是是， 对吧？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互动聊天了 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我国将努力30年全面建成交通强国。 还有就是个税起征点，你调至每月5000元。 在复杂如迷宫的地下停车场，您曾经迷失到想哭吗？ 还有世界杯期间，别让隔顿酒给坑了。 哦，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 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OK， 来看一下2018世界交通运输大会昨天开幕，我国呢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国，五纵五横综合运输大通道基本贯通，高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全球第一。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表示，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力争通过分两个阶段努力30年，全面建成交通强国，全面实现交通运输现代化。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消息。备受关注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昨天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审议，这是个税法自1980年出台以来的第七次大修，也将迎来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工薪阶层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四项劳动性所得首次实行了综合征税，个税起征点由每月原来的3500元提高到了每月5000元，括弧每年6万元。那么首次增加了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的附加扣除，优化调整税率结构，扩大较低档税率集聚，也就是他们的距离。 那为了堵塞税收漏洞啊，个税法修正案草案准备首次增加反避税条款，针对个人不按独立交易原则转让财产，在境外避税地避税，实施不合理商业安排，获取不当税收利益等避税行为，赋予税务机关按合理方法进行纳税调整的权利。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民生消息。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北京商品房销售面积呢是 177.7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了 50.7% 呢。那么其中啊，住宅的销售面积是 128.5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了 44.2%。 那么在供给方面，一到五月份全市商品房新开工面积是 605.2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了 3.7%。 那么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是352.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了24.7%。那么全市商品房竣工面积是32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了21%。其中竣工的住宅面积是157.3万，同比下降了7.1%。 好，再来说一下，明天就是夏至了。长到夏至，短到冬，指的是什么？ 啊，什么 长到夏至短？你看啊，高磊刚才说来到这个节目当中了，找到了自己发挥的空间啊，我觉得他是找到了准确的定位。来，长到夏至短到冬这句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长到夏至， 短到夏至，就是短到冬， 短到冬，短到速滑， 短到速，哎，对，短到速滑。哎，我国优势项目，2022年冬奥会肯定能争金夺银。谁不知道？ 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个？ 长到夏至，就是说夏至这一天是白天最长的一天。短到冬，但那就是冬至的那一天是白天最短的一天。 可以 啊，姐，我脑子里夸夸的我。 终于小学毕业了啊。明天就是夏至了，广大家长们关注的2018年北京中医医药儿科冬病夏至三伏贴治疗即将于明天正式开始。那根据中医冬病夏至的理论呢，在中国农历夏至头伏、中伏、末伏的这个时令内呢，采用中药穴贴进行传统的中医外治疗，这个外治疗法啊， 对，就是三伏贴 啊，是中医儿科冬病夏治的重要方法。其实我跟你说啊，这个还真的是有很多人有误区 啊， 是有很多人把冬病夏治，你知道理解成什么了吗？ 冬病夏什么？ 就是那个你要冬天得了病，你得放到夏天才能治。 谁那么二啊？ 真的真的有很多人是这种的， 你 就说病不是 你们家那位， 你上一边去，就真的是 所以在这跟大家指啊，冬病指的是冬季容易反复发作加重的疾病，你在夏天的时候就要提前预防和治疗啊。北京中医医院儿科根据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冬季易发的特点，在中医古方的基础上选用纯中药原料以及传统纯天然辅料研制成这个疗效明确的穴贴，然后叫温阳化痰贴。 我告诉你啊，这个三伏贴啊，就是每到一伏的时候，头伏、中伏、末伏必须在当天必须贴上。像今年呢，我得提醒大家，好像我查了一下是有一个两个中伏还是两个末伏，也就是说四个伏，就夏天长，所以你得贴四回，大家千万别忘了，要不然你到冬天还得老慢支啊什么的，又得犯。 好，来首歌让我。让我安静一下， 让你轻松一下哈。 对， 今天咱们说到的是毕业季，轻松的事儿。 对， 来听听小朋友们的歌曲吧。 这是我的歌，好吧？什么叫小朋友的歌？ 哎，我们台怎么雇佣童工呢？人大学还没毕业呢，好吗？真是。 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皮鞋擦亮，换上西装，配得上一克拉的梦想。我的勇敢充满电量，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这世界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中央，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你们有没有爱上我？我就是 TF Girls 是吧？ 青春有太多 T， 我们两个是 TF Uncle。 你占占人便宜合适吗？人家都叫咱们 TF Uncle， 都得直接叫叔叔。 哎，对， 当然我也没什么不乐意的啊。 来，看看大家都毕业多少年了啊？这个相信这首歌一起来，很多人都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时代啊。Brandy 其实说的特别好，他说毕业八年 哦， 啊，他才毕业八年， 哎呀，长得显老，比我老多了，真是。 兜里钱多了 啊， 头发少， 是，没几个， 想法多了，时间少。自己大了，父母老了，圈子大了，话却少了。哎呀，说以前只想着自己，现在啊，只想着孩子。 那你媳妇呢？ 哎，这个问题来了， 就是呀， 这关键的问题来了。 你看， 为了押韵，你是不是少了个人？ 对。 你看，为了对仗跟工整， 媳妇儿旁边坐着呢吧？ 哎，没有，他媳妇儿要在旁边坐，他不敢这么发。他应该说，以前只想着自己，现在啊，只想着老。 哎， 对不对？ 你看看，让我们挑出毛病来了。 Brandy 啊，就是说我好不容易找到你们这样一个可以吐露我心声的平台，你们又这么给我挖坑。来 看看一抹蓝，浩瀚星空一抹蓝说，高磊大帅，我大学毕业已经12年了 啊， 怎么了？ 我 现在最大的变化应该就是我结婚了，还有个聪明伶俐的儿子，然后又离了婚，自己带着孩子，我不觉得离婚悲伤，也不觉得孩子是累赘，我目前反倒很享受这种生活。我是个乐观向上的人，希望也能影响到我的孩子做一个乐观向上的人。你看看 这种生活态度还是非常棒的， 非常好，非常好。 其实遇到事情我们说不要怕事情啊，然后呢能够乐观的生活，这是最关键的， 开心最重要，我告诉你啊。 对，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各位，您毕业几年了？现在和你刚毕业的时候的你有什么样子最大的变化？ 对， 有哪些变化？对， 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说一说世界杯期间千万别让格顿酒给坑了、 啊、 这个事儿啊我特别有感触， 是吧？ 啊、嗯、 这个世界杯来了，啤酒炸鸡零食也来助兴。大兴检察院检察官提醒大家，一些非正常酒驾也要担责， 哎， 尤其是一些晚喝酒自以为第二天就没事的车主，要防止被格顿酒坑了。 嗯，关于酒驾，首先不要以为自己酒后不开车就肯定和酒驾没有关系。哎，如果你在酒局上极力的劝这个开车的人喝酒，哎，没事，现在已经两点了，喝点，路上没警察，人少，喝点。 哎，你怎么这么熟、啊、这段话？ 我经常被人劝、啊。没有。然后呢，哎、嗯，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劝人酒，致使他人酒后开车，或者明知他人有酒，还各种威逼利诱劝人家开车的，再或者明知他人喝酒还将自己的车钥匙交给他让他开车的人，这三种情形一旦驾车人血液酒精浓度达到每百毫升80毫克，那么你也将会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啊！检察官提醒，不仅要做到自己喝酒不开车，还要做到不怂恿他人喝酒开车。 对，那么另外一点提醒大家，其次就是夜间喝酒可能影响第二天的开车、 哎、对， 很多人以为我睡上一觉是吧，头天喝的酒那就被消化了呀，对吧、 嗯、 第二天一早开车肯定没事儿，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 嗯， 每年北京因为类似格顿酒被处罚的司机不少。那么据了解呢，酒精在我们人体呢一般以每小时10到15克进行代谢。 嗯， 但是因为每个人体质不同啊，对这个酒精代谢速度也是有所差别的。 嗯， 一般情况下驾驶人饮酒之后至少间隔24小时才能再驾驶车辆。 嗯， 每个人的酒精代谢速度不同，而且酒精的摄入量也直接影响着代谢的时间长短。那么如果第二天您要开车啊，头一天晚上一定不能贪杯， 那 否则第二天一早可能会出现查出酒驾，同样是要被处罚的。 这个事儿我特别有感触，应该是前段时间就是 进去过、 周日的晚上我是不是进去给你送饭嘛然后那个就是周日的晚上我喝了点酒、 啊、 我跟朋友一起喝酒、 啊、 喝了酒以后本来睡了一觉，我一想肯定没事了、 啊、 我当时喝的是白酒、 啊、 然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突然发现就是我自己都能闻到我嘴里的酒味儿， 你看看 就是完全其实没有消失， 就是还在胃里没消化完呢。 不是，而且我这个酒 啊, 啊 就属于那种分解起来特别慢的那种。 什么这么高级酒啊，说说、 不是高级的酒、啊、我就经常会比如说我喝了一顿酒吧，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我剧烈运动，我大量的运动、 啊、 踢球打篮球 怎么着， 我是能试到嘴里有酒味儿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 是属牛的， 没有，有没有人跟我有同样的经历，真的是。 那你代谢不好，一般24小时人刚说了都代谢完了。 是，就是一般就比较代谢完了、 啊、 我就正常了嘛、 啊、 但是只要一大量的运动，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嘴里就会出现酒味。 你刚才也说了一个词，你不正常。所以就是还提醒大家， 还是提醒大家啊，第二天不要以为你睡一觉就没事了，还是要这个时间足够啊。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很多人对机动车这个概念存在一定的误会，认为机动车就是汽车，但其实不是啊，其实很多两轮的、三轮的摩托车也是机动车，甚至超标的这种电动自行车也被认定为机动车。因此，醉酒后只要驾驶的是机动车，就都构成危险驾驶罪。 嗯，还有的呢，大家都知道啊，这喝了酒。之后我找个代驾吧，可是有不少车主啊，在代驾把车开到小区门口或者是地下停车场入口的时候，觉得我到家了呀，没警察了呀，那就您就走呗，我自己开车进小区呗，反正也就200米。 嗯， 往往就在离家还剩几百米的地方出了事儿。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只要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即使是小区内部道路或者是地下停车场站也是属于道路。 嗯， 所以呢，在小区内部道路酒驾同样要受到法律制裁。 而且在这个地方我还要说一条，就是前一段时间看过网上有一些新闻啊、就是出现了一种诈骗形式，是干嘛的呢、就是你可能叫了一个代驾，然后呢他 开着，看你酒驾了吗？看你喝酒了吗？他开，离着你小区还有个两三百米的时候，他说：“哎呀，不行，我身体不行，我受不了了，我 诈钱的要 没有，我身体受不了了，我走了，我下来还有两百米，不是你马上到了吗？您开过去吧。这个时候你可能认为，哎，还剩两三百米，我就开吧。 这干嘛呀？ 结果你一上车，你一开，哎，前面就可能会出现一辆车，就咚撞你一下。”然后你酒驾，你撞人了， 哦， 然后呢，就是这种其实特别危险，所以如果你找了代驾，哎，你找了代驾，直到拉到停车位上，哎，你把车停好了，你步行回去，千万不要再碰方向盘， 对对对， 因为有这种案例啊，所以大家一定要 是碰瓷儿的一个新的一个方法， 哎， 这太吓人，太坑人了，这要抓着以后是严打，我告诉你，严惩，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大家这个毕业多少年了。毕业这些年和当初刚毕业的时候的自己有哪些变化呢？ 明天就是夏至节气了，是不是？希望我们今天夏天别那么热啊。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直到让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好，接下来看看大家的这个毕业的生涯啊。刚才不是有一位毕业十二年结了又离了，对吧，生活经历了很多， 是， 但是还有一位小爱说，我毕业十三年了，当时是单身狗，现在还是， 哎呦， 但是人自信了，也明白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学会取舍和拒绝了， 对， 但是小爱啊，咱为了爱不要拒绝的太狠，是不是？ 人都说了，我叫小爱，我不要大爱，我看清楚了，我选老公，我自己门清，我告诉你。雅和元说了，我毕业十一年，生活状态变了，不是一个单身汉了，我现在是一个媳妇俩娃了，俩男孩了，梦想也变了，当初呢想着能办一像新东方那样的外语培训学校，现在就是梦想把自己的店经营成一家百年老店。 哎，我想知道你原来想要做培训学校，现在你干什么了？ 还真是， 是吧？你就应该是开了不同的店， 应该是两个方向的， 两个方向。你跟我们说说，你开的是个什么店啊？好不好？ 好， 只要别是黑店就行啊。愚人就说了啊，十八年了毕业 啊， 我毕业说，哎，跟你同龄， 跟我一样，对， 同龄啊，十八年，说体重啊最大的变化，风度翩翩，大肚珊珊啊，五十斤呢， 就是 重了五十斤， 十八年胖了五十斤。哎，我算一下，我那时候是七十，现在胖我不知道。我胖了大概三十斤， 哇， 真的。 好，接下来先进一段广告。 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 Et je reste mal habile face à vous. Ça fait du monde, mais c'est du monde d'entendre ça, t'entends comme ça sonne mal. 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 参与沙龙，共话戏剧。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名家大师共赴夏日派对。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

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开始，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国际金价延续下挫，腰盘窄幅波动，随后是直线下挫，最低至每盎司1270美元。美盘公布的美国经济数据好坏参半，金价保持低位企稳。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274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电力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菜百典雅珍珠月多款珍珠新品惊喜亮相，多场珍珠珍品恋上盛夏推展非凡开启，百款儿童锁、宝宝金、银正产品欢乐京城，珠光溢彩，华贵天成。店内还有真心送惊喜、满额回报、专享买赠等多重福利，欢乐游戏等您享。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各位，在今天早上我们和大家一起互动交流的一个话题，说的就是您毕业多少年了。 嗯， 和刚毕业的时候的自己相比，这些年你发生了什么变化，或者哪些变化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啊？或者是就有一些具体的事儿也可以说一说。 对对，特别触动你感情深处的，是吧？你也可以分享分享。 来来来， 为什么会造成这些变化？您也可以分析分析。 哎、 好吧。 刚才有一哥们儿不是说本来想要办一个外语培训学校吗？ 啊。 后来自己开了个店，想要办成百年老店吗。 不是问人什么店吗？ 哎，说了 啊， 文玩店。这个差距真的是好大呀。 喜欢文玩哎。 哎，你看你又要跟昨天跟人要完跑步机，今天又要跟人要文玩是吧？ 可以啊。 哎，是这样，什么叫 文玩无价，我告诉你。 哎、我跟你说、啊、你看他这个啊真的方向往两个极端走了。 是。 外语培训学校那是教让这走出去让孩子们对吧让别人这个说外语的。 嗯嗯。 文玩店是让他们品味历史的。 修内心的。 哎、 修炼人的内心的。 哎呀，这两个人的 这两个方向啊。 如果让你开个店，你想开个什么店呢？ 让我开个店。 对对，大帅开个店啊，帅店。 我还用开店吗？ 我天，那你的意思是 二环以西都是我的。 哎呦，麻烦了。 来来来来来 来看心悦诚服吧。嗯嗯，我毕业10年了，在这10年间啊，我收藏了一柜子的空瓷酒瓶，瓷器的酒瓶、哦、看着他们觉得很有成就感。 嗯， 我都能开一个微型的酒瓶博物馆了。 哦，哎，你看他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嗯、他用一些就是这10年的自己的积攒的东西或者是收获来感受这些10年的变化，对吧？ 瓷酒瓶，现在瓷酒瓶少了吧？ 人家可能问，瓷酒瓶是吧？ 现在都玻璃的了吧？ 玻璃。哦，玻璃就你说那种透明的是吧？ 啊、对呀、啊。 哦， 现在瓷的少了，好像 是。你看人家说了，哦、你十年以后有什么变化呀？ 嗯， 我很多酒瓶，来看一下， 看 有 眼神也有一点呆滞。 没有没有，来看一下 K 谢就说了啊，毕业14年了 啊， 和当年比起来啊，觉得自己老了。 哦， 这他觉得自己老了至少40岁。 你一共才几岁？ 对，他就心里的感觉。他说大学毕业的时候年少不知愁滋味。可以为了打游戏不吃饭不睡觉。 嗯 嗯， 嗯。 而现在呢肩负起了整个家，工作压力非常大，为了加班不吃饭不睡觉。 哦， 人老的厉害。只希望现在的辛苦啊能让自己的孩子过上像自己当年一样无忧无虑的生活。句句都是大实话呀。 有责任心的男人。 对吧？ 嗯。 但是说实话 K 姐，你虽然自己在心理上觉得自己老了40岁，但是我们看目前你的长相的话， 还没到那个程度，也就老了30岁吧。 对，选择滤镜还不错，反正质量挺好。 来 看 Lonely， 毕业6年，收入高了，压力大了，生活中考虑家庭的因素更多了，尤其是老人。原来给钱，但是老尖儿舍不得花。现在干脆我就改变方针，我直接给东西。另外一个变化就是我认识的人呢也逐渐的多了。但是生活的朋友圈却越来越小。 真的是。 能够相信和依赖的朋友除了自己好像也没几个人了。真的好像是越长大越孤单。 哎，其实啊，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还有一位叫齐峰的，他也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我今年38了，毕业10年了啊，性格一直没变过，我变化的部分是发型、穿衣的风格、对待我讨厌人的处事方法。你明白这句话了吗？就是他说，就是他对待那个自己讨厌的人的那种处事方法现在发生了变化。原来可能就是我讨厌的人就讨厌。我就直改。 我就直说。 哎，直说。现在已经不直说了。 我就给你。 背后捅刀子。 我给你飞13把小飞刀，你都不知道谁捅的。 哎，他有朋友说，我在一条笔直的大道上走着走着就弯了。 就是社会会改变一个人。 其实就像刚才这位叫 Lonely 的，就是说不知道大家可能日子久了以后，活着活着以后，有的人管这个叫成熟了。就比如说，哎，为人处事喜形不言。 对对 对， 对 吧？ 咱俩说什么了？ 不是这个词儿叫什么来？为什么在嘴边？喜怒不形于色。 对，不形于色 啊，喜怒不形于色嘛，对吧？然后呢，就是现在慢慢的变得圆滑了，世故了。 有的人说这是圆滑，有的人说这是成熟，也有的人说这是我自己内心的改变。 哎呀，可能是活明白了啊、好吧，这个咱也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对吧？ 但是他说的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赞同，就是可以相信和依赖的人，除了自己个儿，就没几个人了。 是吗？ 就是自己身边特别要好的朋友的圈子，就是越来越小了。 真的吗，磊哥？你现在有几个？ 我告诉你吧，这样吧，我试验一下。你先借5万，快。 什么？ 5万？ 没问题啊，你马上给你转账。 真的啊？那你是我哥们儿 啊，是吧？ 我告诉你，现在真是你借个5万块钱，人家可能都给你打个折。为什么呢？人家想现在借钱这事儿很难。要不然如果是之前确实是哥们儿，可能借给你个5、6千，甚至10000块钱，人家就没打算要。没了也就没了。现在都这样说，你真是张嘴借个5、6万，当时拍板就能借你的是真朋友。 哎呦，我也就说说而已。来，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啊，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咱们今天啊说的互动话题是这个，你毕业多少年了啊？现在的你和刚毕业的时候的你有哪些变化？ 对，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先来播报一下比分吧，好不好？ 好， 这个世界杯昨天晚上进行的这场比赛的比分啊，首先来关注一下，亚洲球队日本队2-1战胜了哥伦比亚啊。对，而且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本次世界杯的第一张红牌也诞生了啊。而且来得非常的快啊，176开场176秒啊，就来了一个 3分钟不到。 哎， 给谁了？给日本？给那谁了？ 给哥伦比亚。 哦，哥伦比亚、 啊、来一红牌，然后加一点球啊。另外呢再来说一下，俄罗斯就是东道主3-1战胜埃及，人家取得2连胜。 埃及就是弱旅 啊， 就是受欺负记得。 那这世界杯可不好说，现在世界杯真的是强不强弱不弱啊。然后你看一下，波兰乌龙加回传送礼，塞内加尔2-1啊战胜了波兰啊，所以这是昨天晚上的这个比赛的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主要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这个赛场上的 本届世界杯世界杯赛场上出现的一些黑科技。 对对对， 好不好？ 哎呀，等了四年，这一届世界杯终于来了。那么从球场内的裁决辅助数据采集，再到球场外的观赏体验，这场全球性的体坛盛宴也随着各种高新科技的发展而进行了一次全面升级。 先来说第一个吧，这其实就已经大家非常熟悉的叫 VAR 技术。 VAR 除了这个 VAR 视频助理裁判技术，这届俄罗斯世界杯还应用了不少智能软件，他们与体育竞技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呀。 哎，跟大家举例说一说，比如说这一届他们球员们脚下踢的足球就是一个智能足球，它这里边有一个 NFC 芯片它能与智能手机进行简单的互动啊，包括这个，比如说你可以通过手机查找到这个球的产品信息呀，还可以做一些特殊的小游戏挑战啊等等。 哎呦， 就足球里边还有芯片， 是是是。哎，我前两天看哪一场说球漏了， 球踩破了， 踩破了 啊，就两只脚一对，然后球夹在中间，然后咔就踩破。 哦，因为他们有球钉鞋钉，所以就踩破了。 反正那也是说力道非常的 非常大， 当时冲击啊。另外呢，除了这个脚底下的智能足球呢，还有一个就是满场跑的裁判员手上戴了一块表。哎呦，这块表很棒。 这个表的品牌是世界名牌 哦， 这是瑞士名表， 叫什么？ 宇舶还是 Horbot 反正是宇舶还是宇珀，反正忘了， 就是翻译成中文的不太好说。 对对对， 然后呢，在每一场比赛开始前啊，这款智能手表你会干嘛？开始之前提前15分钟提醒裁判， 怎么着？ 裁判，你赶紧起床啊，还有15分钟比赛要开始了。那在比赛期间呢，表盘会显示两个队的比分。 哎呦， 进球之后这显示比分、进球的球员名称、替补球员信息以及最后的哨前时间等等信息。 哇，这么全面！ 这还没完呢， 那要裁判干嘛？ 他得把这些都给断定了。 对， 除此之外呢，裁判员专属版的这个球，这个手表、还有一个特殊功能。 什么功能？ 就是如果球进了。就是球进了，就是它跟那个门线技术啊进行一个结合。你知道什么叫门线技术吗？ 门线就过了门线才算进呢。 对对 对, 对, 对啊！ 以往老是有一些冤案嘛， 误判。 现在就采用了门线技术，会用一些视频回放等等的。那么现在这款手表是干嘛的呢？就是球如果一旦进了门线了以后，一秒钟之内，这个手表就能提示裁判这个球进了。 叮咚。我进了 啊！叮咚，一看啊、快递，好， 我天，我当然了，这款手表价格也是不菲的哈，售价大约是5200美元，折合人民币，你看看33477元。当然了，普通球迷如果有钱，您也可以买，但是消费版的这款无法和赛场上的球门线技术进行联动。如果我们普通买到这款，你 是他进了球，他不会告诉你的啊，好吧？ 那全场6万多人都叮咚，别看球了， 好吧？接下来的时间。今天咱们继续和大家一起互动交流啊，明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说一说体育场上的那些黑科技。 是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到的是毕业季引发的一个话题。你毕业几年了？毕业之后的这些年，你觉得和之前有哪些个变化？不妨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发送信息到北京文艺广播，来听听吴奇隆的这首歌，祝你一路顺风。 却不敢说出口。当你闭上 着微微笑，用力的挥挥手，祝你一路顺风。当你踏上雨台，从此一个人走，我只能深深地祝福你，深深地祝福你，最亲爱的朋友，祝你一路顺风。 哎呀妈呀，这首歌快不行了，快不行了，真的不行了。这个是当年我毕业的时候，就是我们唱的就是这首歌， 是吧？ 哎呦，所以这首歌一响起来的，这个旋律一起来的时候，我相信已经很多人已经泪目了。 对啊， 看看大家吧。Season 说了一段，我觉得特别看，我在看的时候就特别有感触。他说，毕业六年，觉得当年没学习太亏了，在一家适合养老的单位工作，之前也挺乐呵，但是有了宝宝之后。觉得钱不够花呀，想给宝宝最好的，所以现在花钱也要天天学习，上班学，下班学，夜里点灯戴耳机学，好久没玩电脑，手机游戏也基本删光了，后悔当年，也觉得当下很充实，好久没有这么认真过了。 挺好的， 真的让我特别的感动，对不对？因为我看磊磊也都感动了， 是的， 真的啊！我觉得，什么时候觉悟和认识到都不晚， 都不晚， 真的都不晚。 嗯，是， 加油加油 ，Season 啊！啊，相信你，相信你。 自由也说了，我是一个标准的北漂，毕业13年，靠自己的努力得到了一个四口家庭，一个媳妇儿，两个儿子。我在老家也买了房，买了车，现在只剩下自己仍在北漂。为了孩子上学，我们两地分居，之间透着太多太多的无奈。一个在北京继续努力打拼的男子汉的心声。 我们也同样祝福你，希望你们早日一家团聚啊，一家团圆。 团聚在北京。 对对对。好，再来看一下 MG 七剑说了，哎呀，这样，这个咱们先说一段资讯吧，好吧？ 好。 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哦。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典雅珍珠月，多款珍珠新品惊喜亮相，多场珍珠珍品恋上盛夏推展非凡开启。百款儿童锁、宝宝金银正产品，欢乐京城，珠光溢彩，华贵天成。店内还有真心送惊喜、满额回报、专享买赠等多重福利，欢乐游戏等您享。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文化快讯。七一将至，最美的歌声唱给你。改革开放暨新时代经典歌曲庆七一音乐会呢，将于6月29号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上演。中国音协合唱联盟经典合唱团精选出了《忆情》《娄山关》《长城长》，还有《伏尔加船夫曲》《天路传奇》等歌曲，奉献给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 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我们这个又有福利要给大家发了，就是繁星戏剧村的同戏社开设戏脸谱戏三绝，从6月16号开始跟孩子们见面了啊。那其实这个呢也是非常的有意思的一出戏，它是让怎么说呢，让每一出儿戏都绝非儿戏啊，传统文化在这里边是充满了孩子们关系的每一个过程。你比如说他会把京剧当中的一些这个元素啊融到这个戏当中， 戏剧当中， 哎，而且它包含了三折经典戏曲，什么《捉妖记》《姐妹花》和《闹龙宫》等等。这三折戏呢，不但囊括了生旦净丑四个行当的脸谱扮相，还兼有戏曲的四功五法、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等多个绝活。哎，孩子们可以去看。那 我觉得这个值，为什么？ 对对对， 去了以后不仅是看话剧，还能欣赏国粹。 哎，对， 对吧？ 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将会送出三张票。如果各位想要票的话，您可以现在在这个微信当中回复"大帅" 回复大帅，然后呢添加一下我的工作微信号，然后最后我们会在群当中发放我们的这个票啊，好吧。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消息啊。国家京剧院京剧小戏《红军故事》日前建组，张曼君导演，国家一级作曲朱少玉，国家一级演员毕晓阳、李博等主创团队将共同打造这部小戏。 还有接下来关注一下6月18号著名音乐人梁翘柏在微博中晒出与王菲的合照，并配文说工作愉快、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早前啊，曾有消息说湖南卫视将打造一个新节目叫幻乐之城， 哇， 由洪涛和梁翘柏联合监制，但节目形式还没定啊，现在已经开始往外放这个新闻元素了、 对，开始录制了，应该是差不多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广播说唱团大型原创相声剧《风吹水面层层浪》将于6月29号到7月1号在天桥剧场上演。相声剧是通过相声与戏剧的有机结合，打破了传统相声的表现方式和表演方法，又把戏剧的形式与相声的精华结合展示出来。 雷哥，我问你，叫什么风吹水面 层 层 层 浪，下联是 雨打沙滩万点坑， 为什么是一万点 啊？数的呀，我一个一个数的数特清楚你说 好，来再来关注一下电影《最后一球》昨天发布国足四小天鹅最后一球特辑和态度版海报，视频中曾经的国足四小天鹅亮相，时隔20年首次重聚，向网友讲述自己的足球生涯，并回忆了最后一球。那国足的四小天鹅是谁呢？ 谁？ 那是李金羽、李铁、隋东亮和张孝瑞来组成、他们被称为中国足球的白金一代。视频当中四人披露了自己离开球场时的心声，其实这也和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有点相似啊， 是 就是当你就是您是哪年毕业的，就是毕业多少年了， 对对对， 然后呢这些年和刚毕业的时候的你有哪些变化。 真的是年轻无极限， 来看看大家都毕业多少年啦。然后陶富伟就说了，我毕业5年了，今年开始爱上了健身，爱上了看书，爱上了练字，越来越健康了。 是啊， 说健身让我从200多斤的胖子变成了160多斤的帅哥。 哇，你比我都轻了现在。 哇哦， 我都170呢。 哇哦，说你要注意啊，你像他们毕业18年的都已经胖了50多斤30多斤了啊， 天 啊，所以你现在是5年是吧， 5年、 对，要控制住啊。他说看书让我自身慢慢的升华，写字锻炼我的心性， 对，不焦躁了。 我天哪，你这是活出了一定的境界。 哎，王雪晨也活出了一定的风度嘛。毕业7年，我干了8年物业。 毕业7年，我干了8年物业。 这个数学没算清楚。 他应该是毕业之前就找到工作， 就实习去了， 头年就已经在这干了。 他说呢，跟我媳妇儿，我们俩都是89的呀，1989年的呀，到现在才29啊。但是现在我们俩出去，人家都说我比我媳妇儿大10岁，所以兄弟们千万别干物业。 累的， 累的，确实挺辛苦，但是也不是说不能干啊，就是看你自己注意不注意啊。 来看一下 MJ 七剑啊，刚才没读完他的，他说毕业12年，不变的依然是每天听876，变的是以前每天在宿舍抱着收音机大家一起听午夜拍案惊奇，现在每天早晨和老婆在车里听我们出发吧。 你看看有很大的本质的变化，原来都是夜里欢，现在早上起来欢呢。 原来都是抱着收音机，现在是抱着媳妇儿听 专心开车。我告诉你，大早上起来别出事啊。王琦说了，我毕业快30年了， 我感觉我越来越懂得珍惜生活，享受生活了。 哦， 这就活明白了。 嗯， 对吧？ 好，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你毕业多少年了， 还有 毕业的这些年和自己刚毕业的时候有哪些变化呢？ 哎，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喜迎红旗六十周年，激情聚会六十天，购红旗 H5 吉祥两年期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方案，高额置换补贴，世界杯期间到店试驾赠精美礼品，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北京节能环保中心邀您走进节能超市，参与以旧换新。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当代商城鼎城店年终庆启幕，22日至24日，满200最高回馈150元，会员每满500再赠50积分礼，多买多赠，更有银行刷卡礼，与您相约当代商城鼎城店年终庆。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68685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张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你好张工。 哎，主持人你好。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 哎，好嘞，那我先介绍一下北京的天气。北京和今天天气非常的晴朗，这个在强烈阳光的照耀下，今天这个气温上升非常的快。那么今天早晨最低这个时候呢，19到22度，那么现在已经上升到了25到30度，那么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应该在35度或者以上，那中心城区那肯定是在应该在36到38度，这么个天气非常的炎热，那么大家外出旅行啊，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再一个，因为今天这个光照非常的强烈，这个道面温度也会非常的高，甚至在55到60度。那么这个驾车出行，因为是你这个高速路上长时间这个高速运行的话，那么大家也一定要注意这个车况的这个情况。那么到了今天夜间，那么天气还是非常的晴朗，明天早上的最低气温在21度左右，那么应该这个气温来说，应该还是明天早上还是比较舒适的。明天早晨北京啊会有一些轻雾天气，尤其是东部南部地区甚至局地会在1公里左右，当然这个情况对大家这个驾车出行影响不大，对到户外活动会略有一些影响。那么明天看来这个北京呢，到了夜间的时候啊，西部南部地区会有一些雷阵雨天气，这主要是受到一个弱冷空气的影响。到了后天，这个因为随着天空云量的增多和冷空气的影响，这个气温会下降到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这一天虽然是这个气温只有32、33度的样子，但是湿度加大，天气会比较闷热。说这个 虽然是那么现在是高温炎热，到了后天呢，这个天气闷热，就是这个热的程度、难受的程度，应该是比今天也不会差了多少。所以冷空气的影响呢，那么22号的傍晚到夜间，会有一场全时性的雷阵雨天气。那么雷阵雨这个往往来势就比较凶猛，局地会伴有短时期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甚至局地还会有冰雹这样的天气。那么在这个外出旅行，大家要注意这个天气情况。再一个呢，就是这场雷阵雨天气看来持续时间也会有个2到3天的时间，看来就是周六周日，尤其周六的半夜前后到周日的白天都会有雷阵雨天气，是不是大家要注意防范一下。那对于华北地区来讲呢，今天在北京是高温，那么天津啊，像河北石家庄这一带都是一个高温的天气，但山西这地方温度要比较适中一些，最高气温只有30度左右。那么再一个就是济南，看来就这一带啊，未来就是4、5天的时间将持续35到38度这么以上的高温天气。再一个，高温区域在华南，未来这个2到3天的华南这一带就是高温闷热的天气，是这个从温度这个情况来说。再一个，今天在东北地区，由于受到一个高空冷涡的影响，像内蒙古的东北部、辽宁的大部、吉林的中南部和黑龙江的局地，这个会有比较，就是今天的午后到傍晚这段时间会有比较强烈的雷阵雨天气，局地会有雷暴大风、冰雹这样强烈天气。到上述地区旅行的朋友，那么请大家注意防范这样强烈的天气。再一个，那个是降水云带在前段时间，那么在华南，那么今天开始它北上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就是在上海、浙江、江苏、安徽、湖南的东部和这个河南的南部，像这一带今天会有达到暴雨天气出现，甚至局地会有大暴雨。那么未来3天看来这个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这个强的降水将持续，那么大家要注意防范这些强烈的天气。主持人。 好的，谢谢张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啊，再见。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6，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京通快速大望路口东向西有事故，队尾是排到了四惠桥，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是轻微拥堵。广渠路沿海赛洛城路段东向西有事故，后车是排队1公里长。另外，在天宁寺桥下西向北方向盘桥处车多，东北四环望河桥、东风北桥内环方向各有一起事故，后车比较拥堵。在北三环安贞桥西向东有事故，队尾是接近了蓟门桥。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咱们在路上互动的话题说的是你离着毕业，你毕业已经有多少年了，然后呢在毕业的这些年期间，你觉得自己和当初的自己，毕业刚毕业的时候的自己有什么样子的变化？ 对， 对不对？ 你可以发照片看看这十年或十几年的变化有什么样的区别。 哦，我来看一下，华美乐章还真发过来两张照片。 天哪， 这应该是刚毕业的时候的自己。 他就结婚了吗？ 没有，就是那种穿越来越洋气，越来越漂亮了。 是， 刚毕业那时候就有点，大家知道，就是童年照那种的，你知道吗？ 有点像当年，就是大概20世纪初。雪山飞狐里边有个什么什么紫衣 哦， 就是他不是穿 的，我记得那个电视剧太老了，对我来说， 袁紫衣好像叫，就那个范儿，哦，你知道吗？ 哎， 现在呢，那就是《欢乐颂》里边刘涛范儿 哦，你看看，你看看， 你看看， 真的是。然后就像还有一位朋友啊，刚才发过来了，哎，他说了一句什么呢？哦，郭柏东说了，09年毕业，现在已经毕业9年了。那变化就是从形单影只到四口之家。 对， 由于生活太幸福，体重从毕业时候的130斤，哈哈，现在已经200斤了。哦， 70斤，这已经35公斤。 这就哎，刚才我们说了，毕业18年的分别增长幅度。 我是30斤。 刚才还有一哥们儿 50斤， 你这个好 是70，我们357， 你。哎，你这个就能凑出牌了，你知道吗？你这 太气人了。 下一个即将登录我们微信的朋友， 90斤 啊，就差你了，朋友们，请出现 来吧。刘就说了：“哎呦，毕业我都已经15年了，哟，看不出来这姑娘， 哦， 外表最大的变化是变瘦了 啊！你看看人家 啊。”我以前我是150多斤 啊，你姑娘150多斤，哎，正常。然后来看， 建议大家多锻炼身体，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自信心也就不同了。现在回头想想，上学的时候真是像个小傻子似的，每天就只知道傻玩，情商也特别的慢， 哦， 哎呦，俗称就是开窍晚。 哦， 现在经历的事情 撩没就是。 没被人撩我， 没有，不是，就是撩你的人就也是手段不行。 有个范大帅，我告诉您，早就成长了， 让你开窍了， 大帅。哎呀，现在经历事情多了，事业慢慢的做起来了， 嗯， 要管人还得管事儿。再看年轻的员工，哎呀，这个一举一动啊，什么心思，我一看我就明白， 哦， 就跟老师看学生一样。 嗯， 我也有了自己的宝宝。无论工作和生活上有什么烦心事儿，只要看到大宝，就什么都不重要了。 嗯， 真的是有孩子的人才能体会的那种感觉。 你看 啊， 嗯，什么叫做经验？我觉得就是这样， 嗯， 就是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嗯， 是 对不对？你现在看什么事儿，就一看就明白， 对 对吧？ 一点就痛。 嗯，啊，来看一下啊，白羽化为先说，09年毕业，哎呦，你们还真是找到了好多同期毕业的人哈，啊，说当时听说上班的人每月能挣3000多，心里那个澎湃啊，觉得好多好多钱啊，然后说简直发愁，我到时候怎么花呀？ 哎呀呀呀呀！ 毕业以后挣了1000多的工资，才知道自己想多了。当然，现在我明白了，即便给我3000的 N 倍，我也花得完。 败家？ 哎，没什么。 太败家了 啊，哦！就是现在终于真的是就活清楚了啊！ 哎，我给你看一张照片，这是刘现在的照片。 嗯， 他没有说他多少斤，但是呢，他发来了一张他之前上学期间的照片，让我们猜一猜，四个姑娘当中谁是小刘？ 哦，来看一下啊，找最胖的呗。 我告诉你，这张照片当中我一眼就看出了小刘是谁，因为他的眼睛骗不了我。 哦， 真的是有150多斤呢、啊、妹妹，你那个时候真的是好胖啊。 是吗？ 就是他、哎、短发戴眼镜那个。 短发戴眼镜是吧？ 嗯、 那时候挺纯的，多纯啊。挺好挺好。那个我们接下来时间。 现在是什么意思？ 没有，不是，就是就很纯纯的嘛，然后对吧。那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为大家说一组资讯，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说说毕业多少年以及这前后的变化。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旅游方面的消息。高铁让这个端午能远行啊，我们来看一下一组数据啊。据统计呢，6月16号假期首日，北京铁路局发送旅客是 131.65 万人次，创了端午单日历史新高，同比增加了 5.49 万人次，增幅 4.4%。 北京三站发送旅客超过59万人次，几乎追平了今年的最高纪录。而且因为有了高铁以后呢，就是大家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 嗯、 而且就是把更远的地方当成了郊区。 对，比如说像之前去山东比较多、 哎、 对吧，现在比如说还要去到陕西上海、西安、洛阳这些地方、嗯、5-6个小时都能到了、 哎、 对吧， 对对对对、哎、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身边事儿吧。延庆人均绿地面积全市第一，作为2019年北京世园会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地，延庆城区绿化覆盖率已经是高达 64.39%、 嗯、 我的天哪，人均公园绿地面积高达每人 39.09 平方米，位居北京市各区首位，是全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均值每人 16.2 平方米的 2.4 倍。 嗯， 每个人都有一40平米大花园。 哇、哦、你别瞎说，到时候人家来找你要，我不管，高磊说我有一40平米大花园，我现在没有，你给我啊。好，再来关注一下，用战国中山文化充实京津冀旅游圈，中山古城遗迹征集设计方案。一个曾经的神秘王国正在逐渐揭开面纱，河北省平山县有关部门正在面向全球有奖征集中山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设计方案。你这是给我配的什么音乐？然后说，主办方将对征集到的有效方案进行评审，并对入围作品给予最高20万元的奖励。 你看看那古偶的那些电视剧配乐不都这调吗、 啊、 咱们介绍的这不是也是古迹吗，是不是、 啊、 战国时期啊、 哦、 古装偶像剧啊。 那这个时候请您给介绍一下 哪儿啊？ 中山古城遗址 位于河北省平山县境内，是东周战国时期中山国都城及王陵遗址，是1988年由国务院公布的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12月，中山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由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要为您播出系列节目《税收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服务企业走出去》的第12期节目，继续为您介绍办理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需要提交的材料。 办理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需要与你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收入有关的合同、协议、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支付凭证等证明资料。 申请人为个人且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提供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的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包括申请人身份信息、说明材料或者其他材料。 申请人为个人且无住所，在中国境内居住满一年的，提供在中国境内实际居住时间的相关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包括护照信息、说明材料或者其他材料。 境内外分支机构通过其总机构提出申请时，还需提供总分机构的登记注册情况。 以合伙企业的中国居民合伙人提出申请时，还需提供合伙企业登记注册情况。 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的相关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好多朋友有现在开始给我们发照片了，你知道吗？ 对， 吹笛的芝麻丽丽就说了，我毕业13年了。 嗯。 啊，你现在看他头像，你能感觉说你这是上小学时候的照片吗？ 对，我觉得这咱不夸张啊，18、9岁绝对的， 绝对的18、9岁 的，真的也就是18、9岁感觉。 嗯，然后呢，他说我毕业13年了，现在变了很多，唯一不变的是那颗热爱音乐的心。从2004年举办完个人毕业音乐会之后， 哇， 哎呦，您这还是 个人音乐会， 然后说我就给自己定下了目标，一定要每一个10年让自己举办一次个人音乐会。现在不仅达成了我的目标，而且在工作当中回归校园，进入了自己喜欢的学校继续深造，明年就要毕业了，请你们为我加油，让我继续备战博士考试。 哇， 博士， 女博士， 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我听出了一丝这个惨叫的声音、啊、 而且是吹长笛的女博士。 然后人家发过来了，人家发过来的照片，人家还 P 了一下刚毕业的时候。哎，刚毕业的时候是这样的， 我、哦、那时候更是婴儿肥。 然后呢，这个现在你看看，哎，我真的觉得音乐的学艺术的是养人的。 当然了， 他越学越有味，就是越活越有味道。 对，他整个人呢是通透的，包括像唱歌的那些演员。 又来开始中医了，还通透了，我天哪、啊！ 他气息好，你知道吗？ 哦， 所以人看起来就有气色，红润、圆润。 哎、吹这么丽丽的，吹笛子这么丽丽说， 你到底是芝麻还是笛子？ 吹笛子这么丽丽说了，你看这就是他现在的照片。 对呀、啊，多美啊！ 这哪是 毕业都13年、哦、你想想毕业13年、哎、毕业那年23、22、35、6了，我的天呀，你真是逆生长。 高磊，你现在能找着媳妇儿，我真的觉得你都算是撞大运，就你这样臭嘴，我跟你说，人女孩的年龄用你算的。下一条。 下一条啊， 哦， 下一条说说华美乐章吧。 好， 说的我都不敢聊天了、嗯、上学的时候我特别的腼腆，不爱说话，不自信，跟我一样。现在我跟你们是同行 啊， 也是主持人。 哟， 变化巨大，同学再次见到我的时候都很诧异，关键是生完娃我还变成了双眼皮儿。 天哪， 你难道不是去某个地儿做的吗？他说让我自信满满，自己都是觉得特漂亮，人生就应该这样精彩、 嗯、 现在的我是一个充满了自信，上得了舞台，下得了厨房的贤妻良母、 嗯、 我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人家连着用了3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嗯、我也是你们忠实的粉丝，每早必听。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你是哪个来的？聊聊呗。 哎，你要干什么？ 就是工作交流 啊。 想多了你。 Reland, Arlene 就说了啊，我第一次互动啊，说到这个，因为你们今天说到了一个我特别感兴趣的话题、 哦、 我毕业5年了、哦、唯一最大的变化我个人觉得是心态。 哦， 为什么这么说呢？说5年前我在北京毕业、嗯、当时一无所有，还在担心，哎呀，担心未来生活在哪儿，去哪儿，能不能活下去，要不要留在北京。现在5年过后，我在北京安了家，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住所，有了自己的车。 我天哪，全是拼搏打赢， 这效率真高、啊、 是是是是，5年。 他说感觉心态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嗯嗯， 不再那么焦虑跟彷徨了，但是呢，所要需要承担的东西也更多了，还有就是白头发变多了。 哦，多吃点盐，白毛女就是这样、嗯、 啊 啊，白毛女就吃盐少嘛，你多吃点盐就行了。 你是不是一个讨厌的人？ 好了、 啊，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组奇闻异事吧，好不好？ 嗯、好， 咱们来说这么一条。 嗯， 如果你想要去冒险， 嗯、 你又没胆量的话，你应该怎么做？ 冒险没胆量， 嗯、 不去。 你看， 家待着。 哎，这个呢，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想让自己生活当中多点刺激或者是冒险的元素，哦、吃点酸柠檬 啊，酸辣女，她这是要冒险要孩子是吗？ 不是，他说。英国萨塞克斯大学一项研究显示，酸味可以增加一个人的冒险行为，但不会让人鲁莽行事。 为什么呢？因为研究人员通过实验发现啊，酸味能够促进冒险行为，取决于酸的浓度。 嗯， 酸味对于冒险的影响可以持续至少20分钟，也就是说你蹦极之前。 嗯、 你腿哆嗦的时候来瓶醋。 你每次跟你媳妇儿吵架之前， 我来瓶醋， 来瓶醋啊，吃上醋了，哇、哦，天哪！ 我用醋喷的， 你得死多惨啊！啊，研究人员建议啊，说常常主动规避风险的人，例如焦虑症或者是抑郁症患者，或许能借助富含酸饮食来增加冒险行为，比如说离开房间，或者是跟陌生人聊天。而那些从事安全至上职业的人，比如说飞行员、司机，那最好在每天的饮食当中减少酸的摄入，以保证安全。 哦， 开飞机你不能冒险。 对呀、啊， 哎，我觉得。我特别想翻个跟头， 天哪、 这不行，对吧？哎，这个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啊， 那就是当你再去面试啊，或者是做一些事情，你紧张害怕的时候，可以弄点酸的东西。 不都是喝点白酒吗？来瓶二锅头，喝两口，立马就上头， 哦、 立马就不晕。 你是这么应聘来的、哦、 啊？就都是这么吵架的。 喝了以后，看谁敢惹我是吧？ 哎，那你觉得山西人是不是胆儿特大呀、啊？因为他们天天喝醋，不是吗？ 山西人是生活当中挺勇猛的，对吧？ 对吧？ 你觉得山西汉子，对不对？也是比较爷们儿的男人的那种的、 哦、是吧？ 是吧？可能跟他们吃酸有关、 嗯、有关系，有关系。 哎、来看一看这个大家的互动话题吧、 嗯， 说的还是毕业的消息啊。哎呦我天哪，你这个歌一起，我得找一条伤感点的。 奔向各自的世界，没人能取代记忆中。 酋长说了，毕业十年了，跟之前相比，现在呢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但是快乐少了，各种压力，各种事情压得自己快喘不过气来了，感觉还是上学的时候好啊。 嗯，丹丹说毕业好多年了，现在一儿一女在身边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嗯 ,CSZY 说我毕业十年了，没变的是我的耿直，直言不讳。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所以没有得到别有用心的领导的欢心，所以我辞职了。上班十年第一次裸辞、 嗯、 准备暑假带着孩子好好出去玩一玩，换个心情再启程。 小布丁也说，小学毕业十多年了，嗨，之前比较容易相信人，感觉那会儿的歌真的好听，那么当然也被好朋友骗过，现在有了家庭，有了自己的大宝贝儿。 还有婉迪，毕业14年，从一个人变成三个人，从为梦想不顾一切变得现实第一。还有一个就是以前逛商场，只要买到了自己喜欢的衣服就开心的不行，但现在只要买到了女儿喜欢的衣服就开心的不行。 不管您毕业多少年、 嗯、 我们都要爱自己，爱家人，爱你身边值得爱的人。 对，今天的节目带着大家一起好像回顾了一下一段时间啊，咱们明天再见。 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 APP，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用户编号，即可体验自助抄表、缴纳燃气费、燃气报修、预约安检服务。CPU 卡表用户线上购气更便捷，用心好服务，乐享优生活，安全有保障。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 APP。 孩子上课走神，注意力不集中，作业拖拉，粗心大意，多动，经常读错、抄错、算错，畏难，不自信，脾气急躁，身体协调不良等，有可能是感统失调和专注力问题。 金博智慧北京十校区年训练量20万人次暑期集训， 一假期改变孩子的学习习惯，让妈妈不再焦虑。每天前十名免费送课，抢位热线400026-6608，400026-6608。